给它平逆掉。所以中医是非常反对人无病而药的，没有病的人是阴阳平衡的，你去乱吃药就会打破这个平衡。据此推论，人没病也在吃药的，我送你一句话，没病找病啊，早晚得吃出病来。那这样的事情呢，在西方医学当中也是常见的，是吧？有的人为了卖药，是吧？给健康的人也推荐吃降糖药，美名其曰可以预防糖尿病，结果把好人吃出了糖尿病，给血压呢略微增高，没达到高血压病标准的人吃降压药，结果吃成了药物依赖型的高血压病。所以大家记住这句话，如果我们说无病呻吟是装病的话，那么无病吃药是造病，这是药的四性。那么五味呢？五味本为实性，是根据人的五脏、五行、五体而成。酸味入肝，是不是？甘甜之味入脾，苦味入心，咸味入肾，辛辣之味呢入肺。结果呢，这些养生的经典知识又被一些略知一二的人给乱用错用。药物乱吃是要得病的，养生乱用也会造病。你比如说这个苦味，苦是苦寒之味，它是通人的心脏的，少用利心，是吧？多用呢，心脏五行当中是属火的，你用了过多的苦寒的东西，火克金，人就会掉头发，人就会毛发枯干，是不是？你再比如酸味利肝，所以人适当的吃点酸味的东西，它有柔筋的作用。但如果你过多的偏嗜酸性，酸入肝，肝五行属木，过多的酸味就会伤了人的脾土，叫木克土，那结果呢，哎，就会出现糜烂型的胃炎，甚至于胃溃疡，是不是？还有咸味儿，咸味儿是入肾经的，是不是？那么少用咸味儿，可以固人的肾，坚固人的牙齿。但是肾经你掉的太多了，好多人那句话怎么说了啊，说咸滋有味儿，淡了咳嗽啊，多吃点咸的吧，有滋有味儿啊。结果过多的咸，肾五行属水，过多的水上饭叫什么呢？叫水克火，人就会得上高血压病，人就会血液粘滞，伤了人的心脏，这是相克。那么水来土屯呢，是不是啊？本来土是来克这水的，但是当水过旺的时候呢，反而会反乳其脾土啊。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什么叫乳？你拿个大铁刀去砍木头，结果你那刀呢是假冒伪劣，一刀砍下去木头没折，把刀刃砍崩了，这就说于铁刀受到侮辱了， 克制不过，或者是被克的太强了。所以啊，髓液上犯怎么着了，人就会长湿疹呢、啊、人就会嘴角流哈喇子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记得有人曾经问过，说徐老师啊，得中风跟脾虚有什么关系？哎，我说关系大着呢。那我们那个医院的大夫怎么说毫不相干呢？那是因为他不懂中西结合。脑中风是什么呢？脑中风是痰蒙心焦啊，是不是？痰湿从哪儿来啊？脾虚不能化痰湿，肾虚水湿上犯，这不都是吗？所以脾虚导致的中风就是富贵病形成中风的一个结果，还有什么毫不相干的？所以中西的碰撞叫什么？叫互揭老底儿啊！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彼此的不足，我说这很好，但是光让别人看到你的不足还不够，那叫批评，是吧？更主要的是要学会自我批评。在古代，别说古代了啊，古代也有啊，古代的剑客，说两个人呢，剑客啊，和一大帮人作战的时候背对着背啊，包括那特种兵也是两个战友背对着背，你敢把后背亮给别人吗？亮给别人就可能成为你致命的打击，而亮给战友就可能成为你对敌人最强有力的打击，这就叫信任。所以啊，中西的碰撞在好多人看来是中西打架互揭短，不是，因为我对中西文化都没有成见，因为我知道文化的初衷都是为人类的生命健康来服务的。所以要想把中西结合起来，就要有这个亮背的精神。什么叫亮背？就是把后背交给对方，我们才能没有顾忌的冲锋陷阵。所以中西都要做批评与自我批评，要正视自己的缺点。我也有缺点，是吧？我们缺点是什么？我们不是医院，我们没有疾病的诊断权，我们不能手术开刀，也不能给病人挂滴流，是吧？那我们更有优势，我们的优势是什么？是让所有的听众朋友能更冷静的，更客观的，在生活当中更实际的去触摸我们健康的脉搏。所以啊，我告诉大家，人的病都是自己造出来的，生活造病，乱吃药造病，乱吃保健品也会造病。所以养生要讲究它的科学性和文化性，所以有了这样的碰撞才会有结合。有的人说啊，说养生能治病，还要医院干什么？哎，还有人说，说中西啊是不能对照的，是不是？说中医讲的是传统的，西医是现代，他俩没法对照。我说他可说的都是一个人呐，他说的都是诠释的一种生命现象。如果不能对照，那就说明其中有一个对生命的认识是错误的。而作为现代医学的主流，我可以说二者在绝大多数方面都是正确的。那么这种正确性，这种科学性，就注定的它是可以结合可以对照的。所以我告诉我的学生，我说了，人生百病根在五脏，是吧？我还告诉大家了，肾功能衰竭是肾虚当中最严重的。肾衰的人容易脑萎缩，容易牙齿脱落，容易浑身浮肿， 容易骨质疏松，容易小便夹不住尿，容易浑身乏力。那有的人说徐老师的知道那么多呀、啊、我说不是我知道的，是我学来的。因为《黄帝内经》上早就告诉我们了，肾主骨生髓，主髓纳气，而现代医学只知道这一对腰子它是泌尿的，那只是一个主髓，而且只主了尿髓，而其中还有唾液呀、啊，是不是、啊、还有浮肿啊，是不是、啊、还有好多。所以科学要发展，科学要进步，你就要具备兼容性，是不是、啊、什么叫兼容性？你对别的文化知识的一种宽容，就将成为你对自己的提高的一个机会。我们让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找到了自我，找到了希望，找到了疾病之因。在好多医生还在把疾病当成无花果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万病皆有因。于是乎呢，大家由无尽的抱怨、懊恼、对前途的迷茫改变了，变成了对过去造病的反思，对现在的行为的改错，对未来的美好的憧憬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心态的改变。也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改变，好多被称之为世界医学难题的问题找到了打开这把锁头的金钥匙，是不是？最近呢，帕金森氏病说的比较多了，今天呢，借着大家的提问，借着大家的交流，我也要对这个帕金森多说上几句。好多外国大夫总是说帕金森病因不明，是不是？甚至有的给起名叫综合症。我说了，所有会看综合症的大夫都不会治，甚至可以讲给疾病起名为综合症的医生都是葫芦僧断葫芦案，是看的是糊涂病。帕金森面部的表情肌呆滞，人不会笑，是吧？头在震颤，手也在抖，人走路运动迟缓，像灌了铅一样走不起来，动起来了站不住，有的人说像有了惯性一样停不下来，容易摔跟头。外国大夫把这叫世界医学难题，找不着根儿。甚至好多中医也跟着随波逐流，哎呦这难哦，难，你研究过吗？难，鹦鹉学舌。首先面部的肌肉，胳膊腿的肌肉归谁管？肉归脾所主，谁告诉你的？黄帝内经啊，他蛮有理的，